早晨7点，对于任何一个习惯性的夜党来说，这大多是他们开始休息的时间段了。陈夜辉也是一个习惯性开夜车的人，和叶修一样，其实平时他本人的话也是这个时间就去休息的，所不同的只是他的角色依然会有人继续练下去而已。而这个早上，陈夜辉拖着颇为疲惫的身子，眼睛却还是瞪得贼大，他正在死盯着他的消息提示。他的好友栏里并没有君莫笑，不过总是有办法知道对方下线消息的。7点，长时间的观察早知道叶秋的习惯，陈夜辉等这一刻已经足足等了一夜，他已经决定辛苦一点，等叶秋去睡了，他依然要坚持工作，抓住这家伙休息的这几个小时，好好抢一抢圣诞小偷。具体的，他已经想到好多种方式方法了。只是时间一分一秒的走着，却始终不见消息来。陈夜辉忍不住，主动发消息去问了。对方自然也是无奈，君莫笑下不下线，那是君莫笑才知道的事儿啊，他这里也就是能看看君莫笑的名字，依然亮着，一点也没错。这家伙，陈夜辉隐隐觉得有一些不安。他可以下定决心坚持工作，难道叶秋就不可以？这家伙也是圈里出了名的经历过人的人物，就是当职业选手的时候也经常有通宵的习惯，这也是当时他和刘浩拿来攻击的借口之一。 哎，看来这家伙暂时是不打算去睡了。 8点的时候，陈夜辉眼瞅得不到消息，疲倦加倍，已是呵欠连连，最后想了想后，却是给换班的人嘱咐了一声， 君莫笑下线，立刻叫醒我， 随即便先去休息了。36个小时总不可能一直不休息吧，陈也会如此想着，他相信他是可以捡到这个时间差的。是不是可以坚持36个小时，这还没有答案，但是至少24个小时是坚持过来了。中午12点的时候，叶修依然趴在电脑前，看起来有些没精打采，但是大多数的时候他本来就都是这样没精神的样子。中午刚刚起来的陈果却是吓了一跳，他是早上6点的时候实在坚持不住跑去休息了，不过惦记着一年才一次的圣诞任务，睡了不到6小时也是抓紧起来准备投入到战斗里，结果下来一看，叶修这家伙还在那儿坐着呢，看起来像是没动过。 睡过了？ 陈国转过来，一边拉出自己的座位，一边问着。 没有。 叶修摇头。 不困啊你？ 陈国诧异。不过迄今叶修也只是坚持了24小时没睡。陈国诧异，却还没有十分震惊。毕竟熬到早上6点的他也是差不多坚持到24小时的。 还行。 你也不困？ 陈果又是转头过来问了下唐柔。唐柔这妹子也还在这儿战斗呢。 还行。 唐柔说话的腔调几乎和叶修一模一样。 哼，你们两个真行啊。 陈果一边开电脑一边说着。家事俱乐部这边，陈夜辉也是心中记挂着活动，早上8点睡，4个小时就已经醒来，迷糊了一下后，想到叶秋和君莫笑，一个机灵清醒过来，爬起来就冲到了工作室。一直没有人叫他，这意味着君莫笑还没有下线，这家伙还真是能熬，不过终归也快了吧。陈夜辉一边想着，一边已经进了工作室， 来到了正使用着他的第十区角色的玩家身后。 哎，君莫小还在啊？ 陈夜辉一来就问。 嗯。 对方应了声后，看到陈夜辉来，起身把座位让了过来。正在罪恶之城里找馒头渣的他，真是很不忙碌。陈夜辉坐下，第一件事就是点开了榜单，一眼扫过，脸色难看的连眼屎都掉下来了。这陈夜辉为了工作也算忘我，刚起来就跑过来，脸都没顾上洗。31到35的圣诞猎手榜上，第一页已经没有加王朝玩家的大名，第二页还是没有，第三页也没有，一直到第四页，15位好汉却也已经不是肩并肩手拉手的站在一起了，而是被人挤得七零八落，有一些人更是已经掉到了第五页。从积分上的差距上来看，15好汉倒是还有机会站到一起，但恐怕绝大部分是得站到第六页去了。第六页排名100开外，对方这是刚好一个团的100名玩家呀。陈夜辉是恨得有些牙痒痒。再看工会那边的榜单排名，加王朝依然第一，这个总分优势他们还是挺大的，只不过差距已经被吞噬的没多少了，后面连续数家工会都是接连靠了上来，不出几个小时绝对是会把加王朝超过，而唯一的好消息是加王朝不至于掉到第六页去。 叶秋怎么还不睡觉啊？ 陈夜辉一边恨一边想着的却是如此生活化的问题，关心的是夜修睡不睡觉的问题。看君莫笑还在，陈夜辉一时间倒是也没什么兴趣游戏，又是丢下一句： 君莫笑下线立刻叫我， 转身去做他那些起床还没来得及做的事儿了。夜修当然也不是没有直觉，连续24小时没有休息，而且是这样需要一直比较认真的操作游戏，他早已经觉得有些疲倦，而他一直在做的只是坚持而已。坚持就是胜利，此时叶修追求的虽然不是什么胜利，却是不想错过活动期间这丰厚的奖励，坚持就是更多的奖励。不说礼包随机开出的一些东西，单就是杀圣诞小偷和开礼包所得的经验，中午12时，君莫笑、韩烟柔、风书烟幕三个角色都已经升上了35级，而跟他们同团的那其他96位玩家在圣诞礼包的获取上比3人要少一些，所得经验却是差不了多少，加上原本等级就比君莫笑他们要高，升级经验所需也多，此时都还在36级冲37级的过程中。24小时的活动，夜修3人冲了4级，而这些大公会的玩家后半段开始沾光，也是足足升了有2级。这样的效率让12公会的玩家超级懊悔，一开始没有和君莫笑进行这样的合作。这合作带给他们的收益关键是很稳定，如果只是自由发挥的话，这活动无疑很吃人品的，而集体合作却是把人品的影响降到了很低，人品不好找不到圣诞小偷的，却有那些人品好的找到多的人给补偿。于是乎，团队中的96人齐头并进地混到了这丰厚的奖励。此时各大工会很关心的问题却也是和陈夜辉一模一样，是有关君莫笑什么时间休息的问题。君莫笑这个超级 MT 的作用显然完全靠的是技术上的发挥，但就这家伙一晚上下来平均1小时2次跳中塔，居然1次都没有失误， 这么稳定扎实的技术着实让所有人咋舌。能跳上中塔的十二大公会里大有人在，但是只是能跳上而已，跳个一百次跳上去一次那叫能跳上，而巨魔笑呢，俨然将是跳一百次就跳上去一百次，这能跳上去和公会里的那些能跳上去根本就不是一回事。这个是扎实的技术，而那一百次上去了一次的，那是撞了一次人品。君莫笑不在线，这样的灭怪方式就没办法进行，而让一个人接连36小时都在线，这好像也着实有点勉强。各大公会虽担忧，倒是倒真还没有谁跑去打听的，几大会长甚至都在忧虑，这君莫笑万一本来是挺投入的，已经把睡觉这回事给忘记了，结果自己这一去提醒了对方还有睡觉这回事，于是立刻就跑去睡觉了，怎么办？于是大家都是这样心怀忐忑，每一波圣诞小偷杀完都会担心收到君莫笑解散的消息，而一看到没有立刻就是眉开眼笑。 累吗？游戏里叶修却在问苏沐橙。 还行， 苏沐橙的回答和叶修一个套路。 困了就去睡吧， 叶修说着。其实这个活动他只要能坚持就行，苏沐橙或是唐柔其实也都是混经验的。 不困。 你不是病了吗？ 对啊，失眠嘛。 叶修笑笑，却是没再说什么，转头看看这边的唐柔。这姑娘却是已经在打盹了，在叶修来到星星网吧之前，唐柔其实也是一个生活作息像陈果一样很规律的妹子。两人中间的陈果注意到了叶修的目光，也是转过头来一看，刚刚还在说不困的唐柔这会儿眼睛已经是要闭没闭的，也不知道她是不是还能看清屏幕。 困了就去睡，大不了少睡一会儿，也不差那么几个小时。 陈果对唐柔说着。 不困。 唐柔勉强瞪大了眼。 不困什么呀？去吧，稍微睡一会儿，过一会儿我叫你，你这样迟早还是会睡着，活动要到晚上12点呢。你先睡上一会儿，起来再精神抖擞的继续做到结束。 陈果话说到一半是突然改了口，他原本是想说你能坚持到12点不睡吗，结果却是突然止住，对唐柔实在不好说这种话，这没准又把他的斗志给激昂出来，本来不能的也因为这一激能了。陈果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劳逸结合的游戏。唐柔这次看来倒是真的困了，他原本就是比叶修起得要早些，到现在坚持没睡的时间比叶修还要长，听了陈果的劝后终于还是起身。 那我先去睡一会儿吧。 唐柔一边说着一边去退游戏。 游戏不用退了。 叶修却在这边突然说了一句。唐柔一怔，陈果却是立刻反应过来。他坐两人中间一夜，当然也很清楚他们这一夜是怎么杀圣诞小偷的。的确，唐柔的角色没必要退，站在中塔底下发呆也能干混经验，而他们三人的礼包工会是不会去抢的，所以到时随便谁来帮手捡个礼包就好。 对啊对啊，不用退，扔这儿吧，经验不混白不混。 陈果说着。唐柔也是反应过来，最后也是点了点头。 那我那份礼包你都捡了好了。 这话是对叶修说的。 嗯。 叶修也不多说什么，反正人到时也不在，谁捡了他之后知道还能翻脸不成。随即唐柔离开，陈果却是转头望向叶修。 你呢？ 今晚的夜班请个假行吗？ 干什么？ 睡觉。 你真打算不睡了？ 你知道的，没我不行啊。 我看你能坚持多久。 我还是得抽烟呢，你也坚持一下啊。 哼。 昨天这一夜叶修烟真没少抽，陈果居然是一直忍下来了。此时一看叶修又是点起来了，哼了一声后却也没多说什么。白天自然比半夜三更的热闹多了，活动越是临近结束，玩家们也越是抓紧。陈果这次上线折腾半小时没个收拾，看着叶修他们这边大堆小堆的圣诞小偷倒下去，羡慕得要死。叶修在坚持，一直在坚持。屏幕的一端确实有着无数的声音也在对他碎碎念， 还不睡啊？ 声音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有的是充满了怨念，这都是家王朝这边的，而充满了欣慰的自然是十二公会这边的。陈大会长睡了四小时起来，没见君莫笑下线，后来又是眼巴巴地守了四个小时，眼瞅着已经是下午四点了，睡眠不足的陈夜辉新一波的困意都起来了，死活就是不见君莫笑下线。 这家伙不会真打算这36小时都不睡了吧？ 陈夜辉心情坏透了。36小时不睡觉，毕竟也不能说是什么奇迹。这时候越往后推移，陈夜辉越觉得叶秋真是如此打算，顿时开始坐立不安起来。此时他们的15位好汉已经全给刷第六页去了，工会榜单上也是连续被抄，此时排位第七，之前六家在甩开他们，之后的六家却在继续不停地拉近着距离。 怎么办？ 剪电线之类的真大招又被陈夜辉给想起来了，但是昨天大半夜的都没去剪，这大白天的，更何况剪电线这样的招数陈夜辉自己还真不知道从哪儿下手。再看自己这边的手下全都是整天打游戏的死宅，真去办这活恐怕谁都拿不下，被电死倒是颇有几分可能。星星网吧，陈夜辉是知道叶秋的所在的，能不能想点什么招呢？除了剪电线，假报个火警，搞点病毒，派人假装有事去找叶秋。陈夜辉此时在琢磨的真的不是他擅长的领域，整个就是在这儿胡思乱想，不靠谱的主意层出不穷，都没好意思拿出来和人商量，自己就先否决了。眼瞅着这一天过去，太阳又快落山了，陈夜辉游戏也没打，就在屋里急得转圈圈了。 没辙呀， 真没辙。游戏是陈夜辉擅长的领域了，他都想不到什么招让他脱离游戏去想，飞机撞大楼都想出来了。而游戏里各大工会的会长那都是睡过休息过重回游戏的，一看君莫笑还在，而且都坚持到这个时间了，也都纷纷相信这家伙是打算熬完36个小时了。这种坚持游戏的精神大家也都是相当佩服。而君莫笑下午的时候也真给大家制造了一点小虚惊，跳中塔的时候终于是出现了一点小失误，某一跳没有掌握好，未稳摔下。不过就在众人的惊叫声中，千机伞又变成了直升旋翼，转了个圈就又飞落上去了。叶修也不是不会有失误，但是失误了他也有手段补救，这让人觉得更加踏实。